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李思义。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I was born in 2008, the year of the Olympics Games. On the day of the Olympics Games, Mom and Dad took me to watch the track and field competition. In 2022, when I am 14 years old, I will be a teenager in Beijing. I got a time boat and came to Beijing in the winter of 22.I am glad to find that there are finger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ir faces are filled with same smile. I see Beijing's blue sky, the streets clean and spacious, the way a lot of traffic coming, high-rise buildings, bad street, enthusiastic people.All of which show to the world with my motherland increasingly prouder of friendly conversation. I saw the athlete working hard for the honor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friendly and help of the volunteers made every friend who came to China feel warm and happy.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will make the world know more about Beijing.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想同学们对飞行员这个职业一定是充满了好奇，同时啊，也觉得非常的神秘。最近南航的飞行体验中心对大家开放了。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上海学习的一些大学生非常的幸运，被邀请到了南方航空公司的客户体验中心，去体验如何驾驶空客320客机，同时了解一些民航的知识。首先我们看一下当地的一些大学生哈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hanghai are invited, 被邀请到，后面出现了体验这个词，我们都会哈 ,experience。后面如何驾驶这个飞机哈，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动词 drive the airplane。Drive, 听起来有些不太舒服哈。那么我们今天用一个跟飞行相关的一个词啊，表示说如何驾驶啊，如何能够让这个飞机啊起飞和降落，用一个词叫 pilot, pilot。这词啊，我想同学们也都学过，作为名词啊，表示飞行员，但是呢，作为动词表示呢，飞行员如何来操控这个飞机。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pilot, 除了作为名词呢飞行员，还有一个呢表示如何开飞机的意思。Pilot the Airbus 320, 那么空客320哈 ,Airbus 320 passenger aircraft, 它是一个民用的飞机哈，民用飞机英文有一个词叫 passenger, 表示旅客的一个飞机。同时了解到呢一些民航的知识。And learn civil aviation Knowledge Civil、啊、那么说后面加一个 Aviation 表示民用航空 CIVIL、啊、同学们记下来国内的民用的、啊、Aviation 航空 AVIATION Aviation At Customer Center of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客户体验中心，同学们可以呢非常的有幸体验一下如何驾驶这个空客320飞机。那么首批呢20名学生哈，来自于呢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参观了该航空公司的客户体验中心。同时呢，那一天也是一个国际的学生日，看一下第一批学生 ，the first batch of 20 students， 表示一群一批，我们可以用这个 group。啊、这个词大家非常的熟，没有问题。那么今天教给大家另外一个词，表示一批、啊、一群的意思，叫 batch， B-A-T-C-H， 它原来呢是指的这个货物的一批货、啊、两批货、三批货的这个批，当然也可以指呢人的一批、两批、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 batch of 20 students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翻译成中文呢是上海外国语大学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东理工大学、啊、叫做 Science and Technology、啊、科学和技术的大学 and Shanghai University、啊、上海大学 visited the carrier's Customer Experience Center， 那么参观了、啊、这个该公司的客户体验中心、啊、用的这个词叫 carrier， 这个词 C-A-R-R-I-E-R 表示航空公司、啊、因此、啊、大家以后说航空公司的时候呢，可以说呢 airline， 也可以说呢这个 carrier 也可以的，因此、啊、同学们、啊、两个词表示呢航空公司，一个是 airline， 第二个呢是carrier， 他们来到这个中心呢，同时还能够呢庆祝一下自己的一个叫国际学生日哈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y。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动词啊，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 ，celebrate 哈，庆祝啊 ，celebrate 后面加一些节日哈，比如说一些这个 National Day，Celebrate May Day 哈 ，Celebrate 什么什么 Children's Day， 它的名词呢是 celebration 啊 ，celebration 哈，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把这个 E 去掉加 ION celebration。 在客户体验中心有一名非常资深的飞行员哈，他的名字叫王鑫，王鑫呢是该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飞行员，他指导学生如何驾驶飞行的模拟器。同学们一开始啊会认为哈，真正来到了一个飞机里面，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客户体验中心，是一个飞行的模拟器，它的感受啊其实跟真的飞机一模一样的哈，非常的逼真。在这个飞行模拟器进行飞行训练呢，是成为成功的飞行员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哈，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同学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模拟器里面哈，了解一下飞行的知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and guided， 被教同时呢被指导，两个词。被教完之后呢，那么肯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叫实际的操作，那么操作的话呢，需要由旁边的我们说教练呢、老师进行指导，因此两个词他们之间不冲突的话，也不是一个重复，是 taught and guided by 王鑫，后面是一个高级飞行员 a senior。 同学们想一想飞行员这个词，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 pilot a pilot， 同时前面呢有一个高级的飞行员啊，叫 senior 啊，表示一个人的级别啊 ，senior， s e n i o r senior， 它往往呢是指一个人的级别哈、啊，是特别的高的，比如说一个高级的讲师哈、啊、，senior lecturer。那么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词，也表示高级，叫 advance， a d v a n c e d advance， 它也表示一个高级，而这个 advance 呢，往往呢是指。一个人比如说他的一个阶段啊，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比如说你在学英文的时候呢，您的英文水平已经很高了，因此呢给您放到一个 advanced level 啊，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班级里面进行学习，那么这个班级呢叫 advanced level。 另外呢也可以指一个技术啊，一个科技啊 technology， advanced technology 啊，先进的啊，一个技术，那么用这个词 advance，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用 senior 的话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这个 senior 和 The Vans 翻译成中文都是高级的，但是呢，所指的内容和修饰的这个名词呢是不一样的。 With the airline on how to 后面如何来驾驶这个模拟飞行器，哎，又学到这个驾驶这个词了哈。我们刚才说到不用那个 drive 这个词，而用这个 pilot， 哎 pilot P-I-L-O-T 哈。那么这个飞行器呢是一个模拟的飞行器，那么这个词看看如何来翻译模拟哈，叫 simulator， simulator S-I-M-U-L-A-T-O-R S-I-M-U-L-A-T-O-R simulator， 这个词呢由这个动词 simulate 啊后面加 O-R 变成了它的名词的形式 simulate simulator。 simulate 表示一个模仿或者仿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农业的大棚里面哈，比如说种这个草莓啊，那么它需要一个相对呢和这个自然比较相近的这么一个大棚环境，因此呢这些农民们会在大棚里面比如说弄一些人造的光等等哈，那么这种环境呢叫做 try to simulate environment。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修的一些地下的建筑啊，一些商业的设施等等，那么它也需要一个跟自然环境比较相似的一个灯光，那么这种灯光呢叫做 simulate the lighting， simulate the lighting， 或者说呢 simulating the lighting 啊等等，表示一个模拟出来的这么一个光照的这么一个环境。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呢是跟飞机特别相似的这么一个驾驶环境，那么这个地方呢英文叫做 simulator， simulator。 大家看一看在这个飞行模拟器里面可以进行哪些基本的操作呢？飞行模拟器可以让客户体验基本的起飞和着陆的这个程序，以及呢在空中飞行时的各种天气条件。这项活动啊能够向那些毕业后可能要频繁坐飞机的大学生同时推广民航知识。 The simulator can let customer experience the basic takeoff and landing procedures。 好，我们知道坐飞机的时候呢两个环节非常的重要，一个是起飞，一个是降落，这是呢相对来讲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的两个环节，因此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一个叫 takeoff， takeoff起飞，这里面这个起飞呢是一个名词了，这个 off 和这个 take 放到一起了 take off， 以及呢这个 landing 哈着陆哈，这个 landing 啊 landing 这个词哈 procedure， 所以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一个是起飞，一个是下降哈 take off and land。 Procedures as well as va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hen flying in the air， 同时还会模拟到一些飞行的时候呢出现的一些天气状况哈 ，weather condition when flying the air， one set the event aim to promote 啊，那么这个活动的目的呢，用一个动词 aim to 啊 ，aim to a i m 啊，这个词我们作为名词呢学过，表示目的；作为动词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哈、啊，是一个动词了 ，aim to promote civil aviation knowledge。又出现了民航这个词 civil aviation， 提升哈、啊，能够呢进一步的改进，用这个词 promote 啊，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遍了哈、啊，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词 promot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may need to take flights frequently after graduation， 哎，毕业之后呢可能会频繁的坐飞机啊，那么这个体验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啊，同学们还被指导啊如何使用航空公司的一些电子哈一些旅行服务。同时啊，该服务呢让这个客户啊让这个乘客在旅途当中使用手机。另外一点哈，如果对南航感兴趣的同学啊，该航空公司还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工作的机会哈，不错的一个体验啊。同时还可能说以后到那儿工作，到那儿就业。Students were guided on how to use e-travel service。哎，电子旅行的一些服务叫 e-travel service of the carriers which allow passengers to use their mobile phones throughout their trip。 哎，这是一个大家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的一个功能哈。 The airline also offer internship and jobs opportunity for a student， 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叫 internship， internship、哎、I-N-T-E-R-N-S-H-I-P internship。 那么最后啊，同学们会问哈，这个体验中心在哪儿哈？该中心位于呢天山西路789号，是国内首个提供飞行模拟体验的地方。每天呢9点到下午5点免费开放哈，同学们记住了，是免费开放。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The center at 789 Tianshan Road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established in the city by Asia's largest airline.In terms of both fleet size and passenger carriage. 下面 it is open daily between 9 a.m. and 5 p.m. and it's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的。因此啊，同学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是非常不同的哈感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experience how to pilot Airbus 320 passenger aircraft and learn civil aviation knowledge at the customer center of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The first batch of 20 students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hanghai University visited the Carrier's Customer Experience Center on Saturday to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y.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and guided by Wang Xin, a senior pilot with the airline, on how to pilot the simulator. The simulator can let customers experience the basic takeoff and landing procedures as well as various weather conditions when flying in the air, Wang said. The event aimed to promote civil aviation knowledg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may need to take flights frequently after graduation.Students were guided on how to use the e-travel service of the carriers, which allow passengers to use their mobile phone through the air trip. The airline also offers internship and jobs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he center at 789 Tianshan Road West was the first of its kind established in the city by Asia's largest airline in terms of both fleet size and passenger carriage. It is open daily between 9 a.m. and 5 p.m. and is free of charge.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失而复得的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ost and found。 那今天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失而复得的故事。有一只小企鹅来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家门口，小企鹅看起来很伤心，他可能是走丢了吗？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男孩帮助小企鹅回到了他在南极的家。可是小企鹅会开心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st and Found by Oliver Jeffers. 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讲失而复得的故事吧。Once there was a boy who found a penguin at his door. 从前呀，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小企鹅。 The boy didn't know where it had come from, but it began to follow him everywhere. 这个小男孩不知道这只小企鹅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啊，不论这个小男孩去哪儿，这只小企鹅都会跟在他的身后边。 The penguin looked sad, and the boy thought it must be lost. 那这只小企鹅看起来好伤心呐，所以小男孩想，也许它是迷路了吧。 So the boy decided to help the penguin find its way home. 所以啊，小男孩就决定要帮助这只小企鹅找到它回家的路。 He checked in the lost and found office, but no one was missing a penguin. 所以呢，他就带着小企鹅呀，来到了失物招领处，想问一问是谁丢了小企鹅呀。但是管理员说，没有任何人丢过企鹅。 He asked some birds